据通州区两区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区委副书记刘东伟发布，一年来，作为北京市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中唯一的先导区和自贸试验区、国际商务服务片区的重要组成部分，通州区通过强化副中心意识、加强创新力度、注重城市副中心品牌打造，产业正在蓬勃发展。 一至七月，通州区新设市场主体13304户，同比增长42.74%，其中新设企业13213户，在全市排名第二，市场热度持续升温。全区合同利润外资2.63亿美元，使用外资2.77亿美元，外商投资稳中向好。一至六月，全区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75.2亿元，同比增长15.4%，消费市场加快复苏。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通州正在通过布局金融服务业态，快速改变外界的刻板印象。一大批财富管理、绿色金融、金融科技等领域的企业已向这里汇集。今年六月获得北京银保监局批准，在城市副中心开业的上田八木货币经济中国有限公司负责人黄宏说：“ 正是两区建设打造的良好营商环境，各项得力措施，吸引了我们选择北京、落户北京。我们在对副中心发展业务充满信心。” 副中心持续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对于企业的扶植政策有不少已出台或正在酝酿。运河商务区管委会主任林正航表示， 下一阶段我们将借着两区建设的东风，把副中心的建设推向一个新的高度。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尤其是借着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深化，能够让我们这种国际交往中心、国际交往枢纽的地位能够更加明确，明确地打造运河金融城和张家湾设计小镇。 再来关注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今天在北京发布了第48次中国互联网网络发展状况的统计报告。报告当中显示，截止到今年的6月份，我国网民规模达到了10.1亿，较去年的12月份增长了2175万，互联网普及率达到了71.6%，10亿用户接入互联网，形成了全球最为庞大、生机勃勃的数字社会。报告当中显示，截止到今年的6月份，我国网民的人均每周上网时长是26.9小时，较去年的12月份提升了0.7小时。文明驾车礼让行人，首都驾驶员培训行业深入推进文明交通教育主题活动今天启动。目前本市已经在驾驶员的考试科目3的实际道路考试当中的强化了对于不礼让斑马线等不文明驾车行为的评判力度。在科目4的文明常识考试中，题库当中也增加了30道礼让斑马线等文明驾驶方面的常识。节目最后一起来关注路况方面。目前北京市交通委网站显示的实时路况，全路网的交通指数是2.3，属于基本畅通。相关的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袁硕，主播乐陶，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其他精彩节目。 北京福彩三 D 游戏1200万元派奖活动盛大开启，8月23日开始，单选固定派奖奖金提高，组选最高奖金翻番，另有3D满额赠票活动，详情请进店咨询或关注京福精彩订阅号。 以上为广告时间。 看山是山，直击新闻现场。 看山不是山，揭示世界幕后。 看山还是山。还原事实真相。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 中波88千赫，讲述有品质的新闻， 传递有温度的声音。单调的陪伴难以填补亲人的缺位，空巢老人需要社会关爱，多一声问候，多一份温暖。这一刻，我们出世提升。 1980年，中国体育代表团首次参加普莱西德湖冬奥会。 这一刻，我们崭露头角。 现在开始超越，各位观众，这样大洋洋就获得了第一名。 这一刻，我们屏息以待。 北京。